北京时间6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百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影壁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3.4，清晨新闻，清晨新闻。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3.4，清晨新闻。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清晨新闻，我是杨硕。 我是陆平。 今天是11月5号星期六，农历10月12。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和生活指数。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北到西北风，今天中午转东北风，风力明天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19度，明天最低温度12度，今天相对湿度45%到85%。昨天温度实况，徐家汇最高温度18.1度，最低温度13.9度，宝山最高温度17.6度，最低温度13.2度。松江最高温度18.1度，最低温度13.6度。 今天的人体舒适度指数3级一般，润肤指数3级较为干燥，洗晒指数2级适宜洗晒，晚锻炼指数2级适宜进行锻炼。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为优，夜间到后天为优到良。 好的，稍后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早起的人儿有话说，清晨说事儿。 清晨说事儿，我们先来关注第五届进博会。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的致辞。习近平强调，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会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发展动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宣布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相关活动。 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习近平主席昨晚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令在场的跨国企业嘉宾和采购商代表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越办越好的进博会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和自信，必将为各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来听记者的报道。 5年前我宣布举办进博会，就是要扩大开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主席的致辞中，开放是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词，这令现场的嘉宾备受鼓舞。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伯瑞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25年，欧莱雅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获益者。面对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欧莱雅已经做好准备，在下一个25年续写美丽传奇。 As the president she said, is a driving force for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要以开放会合作之力。每一届的进博会上都有新的政策出台，新的机会出现，让我们能够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更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 很多企业都像 3M 一样，从进博会的头回客到回头客再到常驻客。 3M 全球资深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丁宏宇说，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促进高水平开放的决心和行动力。年年如约的进博之旅是 3M 深耕中国、不断拓展本土业务广度和深度的生动缩影。 1984年进入中国，我们在中国40年的发展当中，整个中国经济的韧性啊，中国产业链的完善啊，包括中国的消费不断的升级啊，中国市场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进博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平台，也是世界观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窗口。首秀新科技，扩展朋友圈，提升创新成果落地加速度。中国丹麦商会总会长李希蒙说，进博会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平台作用凸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丹麦企业踊跃参展。 丹麦今年有30家企业参展，我们外商非常非常关心就是对外开放和这个外商投资环境，听到坚定不移对外开放，这个让我们很放心，我们可以放心的在中国投资。 在致辞中，习近平主席着力强调了共享和共赢，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制度型开放和深化国际合作这三方面的机遇。这不仅让在场聆听讲话的很多外商心潮澎湃，国内采购商代表也都深有感触。东方国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童继生说，进博会为境内外的采购商提供了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平台。作为上海交易团国资分团的采购主力军，东方国际集团在前四届进博会的场内采购签约金额逐年递增，今年签约金额预计将超过5亿美元。 我们的切身体会是，确实一届比一届办得好。5届进博会以来呢，溢出效应越来越大。进博会啊，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中国的企业和外国的企业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以上由记者刘婷、姚一凡报道。 第五届进博会昨晚拉开帷幕，本届进博会共有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284家。各展馆的展位布置已完成，展商和展会工作人员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来宾共赴开放之约。在四叶草的各个角落，志愿者小叶子们已正式上岗。昨天下午，国展中心治安派出所会同消防、物业等人员组成联合巡管小分队，进行开展前最后一次巡管。下午4点左右，拉网式检查结束，各展馆内人员全部清场，大门落锁。而在大会新闻中心，来自各地的记者也已投入报道工作。 交通保障方面，记者昨天从进博会交通指挥部获悉，目前各项交通保障措施均准备就绪，所有保障服务人员到岗、停车预约等工作平稳进行。为了更好方便观众与会参展，昨天随身行 APP 正式上线了进博交通专区，提供全方位服务，既有路线查询，又有美食、核酸检测点等展馆周边信息集合，体现了出行级服务，这也为日后更好做好交通组织方案提供依据。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石化主题论坛暨中国石化交易分团签约仪式昨天在沪举办。中国石化与来自14个国家地区的34家合作伙伴采购签约，涉及原油、化工品、设备、材料等11大类26种产品，采购签约金额达401亿美元。五届进博会，中国石化累计签约超2000亿美元。与往届相比，今年欧洲地区进口签约规模稳定增长，北美地区进口签约规模比上届进博会增长 86%。加拿大供应商首次出现在中国石化进博会签约仪式。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期开幕，超过28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加本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回头率近 90%。更有不少企业已经提前签约第六届进博会。合作共赢、互惠互利、一展会全球，进博会受到了各方广泛赞誉。随着中国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进博会必将迎来更多回头客。以上就是今天的清晨说事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晨新闻。 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中方愿同德方共同努力，构建面向未来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取得新的发展。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洲为全面战略伙伴，支持欧盟战略自主，希望欧洲稳定繁荣，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形势越是复杂困难，中欧就越要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对话合作。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考察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2022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所致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昨天，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场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启用，海智国际研发社区同步亮相。未来一年一度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在这里举行。据介绍，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场由主建筑会议中心和东西两栋塔楼组成，集成会议会展馆、数字图书馆、酒店等配套，聚焦重大科学问题和前瞻性基础研究，打造现代化高品质的科创中心，为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动力。 智能网联汽车是上海正大力培育和发展的新终端、大终端。在昨天举行的第二届上汽零售 SOA 平台开发者大会上，上汽集团宣布牵手 OPPO 手机，率先打通不同品牌硬件操作系统和产品之间的交互壁垒，将手机上百万量级的应用融合到汽车中，实现汽车应用的量级突破。请听报道。 打开车门，坐进车内，手机上的各类应用就可以直接流转到车内的中控大屏上，实现无缝衔接。这是上汽零售和 OPPO 正在研发的功能。零售生态域产品负责人倪一鸣现场演示。 用户会说我们的痛点就是涉及到应用比较少，第二应用不符合自己习惯，第三是功能不全。现在我手机已经和车辆连接了，我只要轻轻一甩，我就把我手机侧的这些应用就流转到车上了。刚刚我们的应用只有这么一小排，那现在像这些应用就是我手机上 APP， 但这些应用我们都是可以直接在车端使用的，我手机刚刚播的歌就可以直接在车上播。 通过蓝牙将手机和车机相连，手机上搜索的目的地就可以直接在车载导航上显示，无需二次输入。 手机上找一下周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我要导航到这家店，我可以直接点复制这个地址，点击一个导航。因为我们手机和车辆连接，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地址发送到车机，就直接拉起了我们的导航。 预计需要七分。 今年八月，上汽零数与 OPPO 合作成立生态域联合实验室，目前已经推出了车与手机应用场景下的30项功能，并将不断拓展到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领域。上汽零数 CEO 李军说，一部分应用场景今年底可在非凡汽车的量产车型上率先投入使用。 我们这次链接是深度的从底层技术打通的， OPPO 手机也是开放了它底层的一些操作系统啊，一些通讯底层软件，我们也是开放了我们电子架构操作系统方面的一些软件，而不是原先只是在应用层方面链接，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视野，提升体验的流畅性。 去年首届 SOA 平台开发者大会以来，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00名开发者在上汽开发者平台上完成注册，初步开发了800余款场景和轻应用类产品。李军说，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安全测试后，他们有望逐渐在量产车型上应用，届时智能网联汽车这样的大终端有望创造出更多新的商业价值。 随着整个的体系成熟之后，接下来更多的开发者加入到量产项目的开发，并且能够形成一定的商业闭环，我们考虑对我们的开发者经济上给一定的鼓励了，这样的话就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良性的一个生态圈了。 以上由记者孙平报道。 来关心天气，昨天徐家汇站白天的最高气温 18.1 度，比前天下降了 1.5 度，创下了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好在白天阳光热情，太阳底下也没感觉到有多冷。今天本是多云到阴，早晚气温偏低，市区在11度，郊区多数跌至个位数，要注意保暖。今天的最高气温19度，应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明天天气与今天类似，天空状况会更好些，多云到晴，早晚依旧比较凉，市区12度，郊区更低一些，白天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0度。 昨天2022第五届中国泼彩画双年展在刘海粟美术馆率先亮相，展览云集了来自长三角的29位艺术家的70多件作品，其中包括刘海粟的白龙潭、粗枝大叶荷花，以及105岁高龄画家侯北仁的赤壁山图、朝霞等泼墨泼彩代表性力作。由张大千、刘海粟等人开创的泼墨泼彩画，将中国传统泼墨技法融入西方绘画的光色关系，创造出一种带着抽象意境的中国画，赋予中国传统水墨以新的阐释。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要求强化网暴当事人保护，网站平台要建立完善紧急防护功能，提供一键关闭陌生人私信、评论、转发和艾特消息等设置。用户遭遇网暴风险时，网站平台要及时发送系统信息，提示其启动一键防护。在网站平台评论、私信等位置，设置网暴信息快捷投诉举报入口，简化投诉举报程序。网站平台对于明确为网暴信息的，应在第一时间予以处置。向用户提供针对网暴信息的一键取证等功能，方便当事人快速收集证据，对首发、多发、煽动发布网暴信息的账号，依法依规采取关闭账号等措施，情节特别严重的，全网禁止注册新账号，严处借网暴恶意营销炒作等行为。 人社部、财政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同一天，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据介绍，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按照实施办法，在中国境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每年缴费上限为1.2万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晨新闻。 火舞车也可以上户牌了， 中国银行携手易贷拍，帮您早日拿到户牌。 拍户牌就上易贷拍，连锁直营，低至3999元。 详情关注易贷拍平台微信公众号，容易的易哦。 纽仕兰连续五届进博会新西兰参展品牌，纽仕兰六亩地一头牛，百分百生牛乳，百分百牧场直供，百分百原罐进口。双十一上天猫搜纽仕兰，赢整年进口好奶。 清晨新闻，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昨天的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秘密访问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办公室主人伊尔马克。在访问结束之际，沙利文与伊尔马克共同会见了记者。沙利文宣布，美国将很快向基辅转让 T-72 主战坦克，并可能交付250枚防空导弹。美国国防部昨天宣布，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4亿美元的新一批军事援助。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将从国防部库存中提取武器运送至乌克兰。声明称，自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来，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8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来自美国、英国、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六个国家的约2000名士兵，昨天开始在波兰东南部的新登巴开展代号为“美洲狮2022”军事演习。波兰军方表示，演习目的是加强参演部队的互操作性，测试其与盟国合作完成从计划、组织到开展战术行动的能力。演习场景将参考从俄乌冲突中获得的经验，本次演习将持续到11月9号。 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昨天在德国明斯特落下帷幕。七国集团外长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到，将采取联合行动参与到乌克兰基础设施的重建中。乌克兰和七国集团已同意就此建立协调机制。接下来七国集团的重点将是与乌克兰合作重建、保护与维修关键能源和水利基础设施。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忍昨天宣布，日方正式决定保留在俄罗斯萨哈林一号油气项目中的股份，因为这一能源来源对日本极为重要。萨哈林一号项目2005年投产，由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多方合资运营，其中萨哈林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公司占 30% 股份。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警告，英国经济将持续衰退两年，这将是上世纪20年代有记录以来该国历时最长的经济衰退。此次经济衰退非常具有挑战性，预计到2025年，英国失业率将接近翻番。英国国家统计局上月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英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1%， 涨幅较8月份有所升高，处于40年来的高位。好，时间来到了6:23，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是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北到西北风，今天中午转东北风，明天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19度，明天最低温度1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优，夜间到后天为优到良。今天的清晨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李英蕊，编辑葛景京，见习编辑潘月文。我是杨硕， 我是陆平， 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的6点钟我们再会，祝您一天好心情。 绿色青蒲，电弧原味，